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十善业道经》第十七面，经文第三行看起，方便庄严故，俗得成满，为无为乐。这个佛家常说的善巧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宜，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是最好的方法，最适合的方法啊，对人对事对物啊。那么由此可知，最适当的、最好的、最稳妥的，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人、因时、因地不同，这要智慧呀！在中国古人所讲的“通权达变”。晓得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对什么人应该说什么话应该怎么做法，非常灵活的运用，运用得非常之好，所以俗得成满，俗是快速成就圆满的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是世间法，无为法是出世间法为无为它这是事出世间法你都能够得到圆满成就那么换一句话说，你不懂得方便呢，处事待人接物处处有障碍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头基本的教诲是常常教导我们从前我们的老师时时刻刻叮咛广结善缘广结善缘是什么呢？就是多行方便的准备。你平常跟人家不结善缘你的善巧方便没法子使出来，别人不相信不接受你的好意人家把它当成恶意那么由此可知，善巧方便的基础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人缘好你的善巧方便就有基础了。你人缘不好，你纵有善巧方便，你依旧免不了障碍。那么由此可知，学佛我们简单的来说学佛学的是什么？无非是学做人而已跟一切人一切物都能够和睦相处，这就是佛菩萨佛菩萨能够天神和睦相处，能够跟地狱众生也能和睦相处跟善人好相处，跟恶人他也好相处，这个人就叫佛，就叫菩萨了为什么他能做得到，我们做不到？这里的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厉害我们跟人相处会考虑到利害的冲突有利 我们就好相处，有害我们就变成敌对的。诸佛菩萨跟一切众生呢，没有利害关系，所以通通好相处啊！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觉悟，跟一切众生没有利害关系啊，我们才能够契入佛的境界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自自然然就是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哪里需要去学习呢？啊，不需要学习。啊，只要出自于一片真诚，啊，自然就是善巧方便。啊，有丝毫利害计较在里面，善巧方便就打折扣了，甚至于完全丧失掉了。中国谚语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呐。啊，当局什么？他有厉害。旁观呢？没有厉害。啊，有厉害呀，对于事实真相就看不出了。啊，他有一片阴影在他面前。没有厉害，他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那么诸佛菩萨在世出世间永远做旁观者。啊，我们要把利害舍弃掉，你才得真实的大利。啊，利害从哪里产生呢？还是从我产生。总而言之，那个根，根生我。执着有个我，不知道我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佛在经上常讲无我啊，啊，无我就是破我执啊。再跟你讲，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破法执啊。啊，我法两种执着都破了，你才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明白了。啊，只要有这两种执着在，你看不到真相，你所看到的幻象。啊，千变万化了。叫梦幻泡影呢，虚而不实的假象，你看的是这东西啊，看不到真相啊。当然，你就没有善巧方便了啊。只有看到真相的人，他的言语，他的造作，自自然然就是善巧方便。所以为什么把方便列在这个地方，不列在前面啊？列在这里就对了啊。他这个十善业道完全落在佛法跟世法里头，自自然然就善巧了。善巧不是勉强能学得来的，这个道理要懂。啊，是从真实智慧里头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啊， 处世待人接物一片真诚。换一句话说，没有一个妄念，没有丝毫自私。啊，念念都为众生想，念念都为别人想。人事物哪有不圆满的道理呢？啊，菩萨为众生想，众生不能接受。啊，这是什么原因？众生在迷。啊，因此，佛教化众生，才有等级，才有过程。啊，这个等级跟过程，就是一般讲的五乘佛法。啊，教化众生呢，把它分成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就是善巧方便。啊，你是下下根人。执着人天福报而不肯舍弃，交给你高的你听不进去，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好，就教你怎样得人天福报，怎样改善你现前的生活，让你心满意足，这小小法了。啊，这种法六道里头的众生很欢喜接受。啊，那佛对于这些人叫什么呢？叫因果啊，种善因得善果啊，教你这个啊，教你断恶，教你修善。高木呢，还是十善业道啊？这个十善业道讲的浅啊，讲到最浅的啊，不杀生的长寿报啊！啊，不杀生是无微不至啊！哎，你要想得健康长寿。不杀生，不偷盗，得富贵报啊！啊，不但得财富，还得地位啊，功名富贵啊，果报是不偷盗。因为偷盗那个项目里的很多啊，啊，不仅是盗财物啊，盗名，这欺世盗名，啊，盗位，啊，这个地位，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都是属于偷盗，啊，所以不盗的富贵，啊。不淫的美满如意的眷属啊，你家庭和睦啊，家庭兴旺啊，哪一样的因呢？它有哪一样的果啊？佛教这些啊，这些一般人听得进去啊，因为呢，他想得富贵，他想得健康长寿。啊，他想得家庭美满，哎，佛教你这个方法，啊，你修因，你必定得果报，啊，所以俗得成满呢， 那是有为之路。根心立的上根立志，他知道三界六道的这种福报不究竟啊，不是真的啊，得到也很容易失掉，决定不能够永恒保持啊，这是立根的人呢，他见到啊。啊，他想象如同佛菩萨一样啊的真实究竟不生不灭之路啊，那这就是无为法了。啊，那佛还是叫他断恶修善。条目呢还是这十条，内容不一样了。啊，精微玄妙啊，啊，不杀生啊，这一条怎么讲法呢？对于九法界众生，决定没有一丝毫伤害的念头。这个境界就高了。如果因果众生生烦恼了，这都是杀业啊，那怎么办呢？我要赶快离开，让众生生欢喜心啊，这个不杀生的境界跟前面讲的完全不相同了啊。科目的名称相同啊，里面的境界不相同啊，前生广下有很大的差距啊。啊，所以十善业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科名相同，内容不相同啊，善巧方便当然不一样啊，所以菩萨修行能令九法界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不仅仅是人呐，畜生、恶鬼、地狱啊，修罗、罗刹、诸天啊，声闻缘觉菩萨都能生欢喜心啊，那么你就在无为法里面得成就得圆满了啊，总在求智慧，养德行啊，以纯善的心啊，纯善讲到十善业道，就不是善恶相对的想法了，离开了相对。《大般若经》上讲的三轮体空， 啊，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所谓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他坐不坐呢？天天在坐。虽然天天在坐，时时刻刻在坐，心里痕迹都不着。这个断卧修善达到了究竟圆满了。啊，这是如来果地上的方便庄严。啊，证得这个果位了，道家慈航，普度众生呐，做种种事现。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用什么方法得度，他就用什么法。无疑不是方便庄严。啊，那么在我们凡夫看，就以华严经五十三参这里面可以分为两大类，有顺行有逆行。啊，顺行就是我们讲善行，逆行就是恶行。啊，有一些众生要用恶的方法来度他，他会觉悟，又该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没有一定的，都是善法。啊，那是真正的方便庄严。啊，你看看胜热婆罗门的愚痴，甘露河王的嗔恨，啊，贪嗔痴是逆法了。哎，菩萨看这个种众生呢，用贪嗔痴可以度他，啊，用戒定慧度不了他，用贪嗔痴能度他，啊，那就用贪嗔痴啊。啊，这些就是属于善巧方便，啊，所以没有一定的法。啊，方法无量无边的，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全是方便庄严。啊，方法手段虽然不一样，但是目标方向一致的，令他觉悟，啊，就是帮助那个被度的那个众生呢，帮助他破迷开悟啊。啊，所以度化众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你要没有真实的智慧，没有真实的本事，你做不到。啊，真实的本事，我们世间人称为神通。啊，你有能力观机。啊，真正了解众生的根性呢。就像这个大夫给病人看病一样，啊，你一观察一接触就知道他病源在哪里，然后你处方用药，那是方便法，用得非常恰当，药到病除，他病就好了，那就是成就圆满。智慧跟德行 是我们平常的修养。啊，再告诉诸位，智慧德行是我们自性里头本具的，不是从外面来的。啊，但是我们迷失了自信，我们的智慧德能不起作用，不能现前。啊，因为它有障碍，这个障碍在佛法里叫业障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必须把业障消除。所以头一个我们要认识自己的业障。啊，这是真正看破了。然后得消除自己的业障。这就是放下啊，前面讲的止观呐，啊，首先你要能观察清楚啊，啊，然后你自自然然止恶行善，不需要别人教你，啊，你自己就会了。啊，所以方便对我们学经教的同学来说，就是观机啊，就是随缘啊，能够做得恰到好处啊，做得很圆满能令一切众生觉悟啊，觉悟之后他才能生欢喜心啊，我们是凡夫，没有佛那么高的智慧，没有佛那么圆满的善巧方便啊，所以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总是要做测试啊，这个方法不行，咱们再换个方法啊，这是凡夫位，我们开始学习，可是有个基础必须要遵循的真诚啊，人要做个老实人，人要做义人啊，我们中国古人讲性情中人呢，就是人一定要讲道义啊，一定要遵循道义，随顺道义我们才能逐渐迈向圣人的德行，走这条路啊，提升自己的境界，圆满自己的果报啊，这是方便庄严啊，方便是对自对他都讲方便庄严。好，这一条我们就介绍到此地。